五月一日咧，我呢啲咁嘅老饼咧，梗会记住啊！系国际劳动节啦，咁啊，国际劳动节咧就源于咩咧？源于以前东西诶、啊，应该话共产阵营与呢个资本主义阵营对抗嘅时候咧，五一劳动节咧就全世界嘅共产主义国家都会庆祝嘅，就爱嚟秒呢个资本主义嘅大佬美国嘅，所以美国嘅劳动节就唔喺五月一号嘅。 好， 呢个就系老饼嘅答案。 犀利吓，就系、是、我知道梁庆国咧，就基本上博学多才嘅，即、哦、系一问佢咧，佢啊五一劳动节里边嘅所有嘅一啲嘅历史啊，可能都可以讲到俾大家听嘅。但系咧，其实五月一号咧，而家嚟讲咧，今年2021年咧就唔系劳动节啦。阿周 Sir 可能会知道啦，系、哦、咪？周 Sir 知唔知道咩节先？ 我仲即刻走去抄啲维基百科，搭翻啲好劲嘅嘢出嚟博下梁庆国添。咁今日我哋嘅题目啦，亦都系啦，就系讲啊姜旦啊， 姜旦系 啊，咩姜太公啊？诶，呢度老土难嘅， 唔系呢个吓，系啦， 超级老饼先会姜太公噶 喎。系啊，系咩姜旦啊？喂， 姜旦咧就即系姜涛嘅诞生之日。嗱、嗯，点解会问五月一号咧？因为咧姜涛咧就喺4月30日咧就出世嘅。 佢咁唔系五一喎、 啊？五一咧？就是姜旦翌日假期 沒錯， 哇，幾時候嘛，你要去民政事務局申請、啊、 要申請的了，現在基本上現在已經大家認定了，銅鑼灣是叫、姜濤灣， 不是說真的，不是說笑，那天真的很多人，我真的插針都不入，真的我沒有想過銅鑼灣突然間好像599G 唔存在咁样啊！冇人捉限聚令，唔係講笑，真係 好多人啊！ 嗰位哥仔嘅府上喺銅鑼灣咩？ 唔係佢府上咧已經俾人知道喺邊噶啦，我哋唔好提啦， 我哋唔好再講。 但係其實就因為咧有好多嘅fans 喺嗰度咧就做咗好多嘅燈箱廣告啊，同、哦、埋甚至乎咧有一個電車嘅廣告。 嗱、啊，不如咧我就俾少少嘅資訊咧俾我哋廣東廣西嘅聽眾啦。咁咧基本上咧，姜濤嘅粉絲啊，即係佢啲支持者嚇， 我就知道佢姜糖喎， 係 嘛？ 係啦，姜糖就喺姜旦嗰日咧，即係4月30日或者之前嗰段時間啦，就用咗咧50萬咧嚟到策劃咧，就叫做 Happy 姜濤 Day， 係啦，即係快樂姜濤日啦，咁即係姜旦啦。咁咧做咗啲乜嘢嘅計劃咧？就係咧喺全港嘅7棟嘅大廈，有一個巨型嘅 LED 廣告牌。咁、咧就有架電車，全架電車都做咗全車廣告。嗰架電車咧就叫姜濤號嘅，呢、 okay. 個係個電車公司都講翻出嚟啊！即係個安排，佢叫姜濤號。跟住咧巴士站廣告啦，地鐵站廣告啦，咁基本上咧都鋪滿咗嘅。當日咧就係基本上嗰段時間咧，就成個銅鑼灣咧，你去到好多地方咧，都基本上見到有姜濤嗰啲廣告嘅、 嗯， 就係佢嘅 fans 同佢去賣嘅。咁所以當其時咧，銅鑼灣咧就更加被稱為咧姜濤灣嘅嚇。咁啊，唔、 okay. 單止係喺香港嘅情況，仲要衝出亞洲，咁啊去到韓國嘅，喺韓國嘅宏大地鐵站咧，姜糖咧都同佢賣咗廣告嘅。 點解去韓國呢？ 因為咧嗰個地鐵站裏邊咧，通常啊嗰個位咧就係專係一啲 K-pop 嘅偶像明星咧都會喺嗰度買嘅。 嗯哼， 咁所以咧佢哋就喺嗰度咧就同阿姜濤咧就賣翻個廣告。仲有就係咧姜糖咧就以阿姜濤嘅名義咧就喺新西蘭咧就購買一塊嘅地皮啊，以當作支持環保嘅嚇，即係亦都送俾阿姜濤啊作為一個生日禮物嘅。 哇！ 嗱咁咧呢個咧就係、是。我哋所謂姜旦裏面咧，阿姜濤嘅支持者咧，就對佢獻出嘅一啲嘅送俾佢嘅禮物啦。咁當然啦，今日我哋咧其實唔係集中講阿姜濤嘅，係啦，亦都唔係集中講 Mira 嘅，因為大家知啦，即係呢段時間其中一個最大嘅新聞就係阿 Mira 咧，就而家開緊演唱會啦。 基本上我哋冇得睇，所以喺度讲咯，唯有 你讲得好好啊，讲得好好啊，周 Sir， 我哋唯有真系自我满足地喺呢度讲讲。我哋想讲下嘅咧，反而就系好耐冇见过追星 啊，呢、這个系 系嘛，即系嗱，我哋阿梁庆国，你自己喺有印象当中咧，即系追星究竟系发生喺边一个年代，定系边啲明星咧？ 嗱，我就唔追星嘅，因為我呢啲比較老餅嘅人。但係我曾經有啲朋友，因為唔係朋友，係一舊同事咧，佢講翻俾我聽，佢追星嘅年代咧，哇！真係令我大開眼界。 佢哋女士嚟嘅，我啲舊同事、最咩升咧？就係喺八十年代嗰陣時候，都知豬邊兩個噶啦，一個就係阿哥哥張國榮， 係 一個就係譚詠麟。咁佢哋講翻嗰啲瘋狂嘢咧，真係日以繼夜、夜以繼日咁樣去去出沒嘅地方、去等啦。亦都有陣時咧，亦都嗰啲演唱會梗係一定買啦。同埋有陣時又會有，因為有歌迷會噶嘛。 嗯， 歌迷會有好多活動噶嘛，活動一定捧場啦，捧場跟住又送禮物啊，用呢啦，即係我哋你諗得到嗰啲佢都會做啦。 嗯， 咁當然又冇而家嗰啲又話咩賣燈箱廣告啊，又電車成個將佢包裝成呢樣咁。 即係以前基本上形式有冇咁多咧？其實 我只不過是在我舊同事的口中聽聞我自己是沒有做這件事的，因為我自己老餅一點，我覺得追星很浪費時間，沒有意思、 以前呢就有追張國榮和譚詠麟他們，喂周 Sir 你的認識的追星是怎樣？ 我以為梁敬國會講嗰啲陳寶珠、蕭峰峰， 嗰啲對我嚟講太老啦， 姚蘇蓉、張帝係咪？ 以為係嗰類添。嗱，唔係，但係我諗今日咧，我特別想講咧，即係如果你問我細個嘅時候，當然都係嗰個系列啦，即係都係啲明星偶像歌手，或者可能個別一啲體壇偶像啦。咁呢個其實我哋可以嘗試一間啦，玩下啲心理學角度，點解會有呢啲咁樣嘅？嗱，呢啲我諗都老土噶啦。但係我覺得今次呢一個係。系列咧吓，即系呢一期嘅所谓追星嗰啲偶像咧，其中一个好大嘅特色咧，就唔系喺偶像本身，系喺嗰班 fans 嗰个情况，同埋咧成个我叫范式转移啊。因为其实咧以前就系由上，我某程度叫由上而下啦，就有班叫做大妈撒，或者叫做一班娱乐大亨，就去上中咗某几个可能歌精舞劲啊，人靓声甜咁，就摆佢出嚟，然后就吸引到啲人注意，咁啊由上而下制造粒星出嚟。但系我觉得今次真系真系全个香港嘅人咧一齐去调翻转头由下而上去捧翻一个偶，这个当然系同韓國啊，或者其他嗰啲追星嘅現象係即係結合咗嘅，呢個係全球化嘅其中一個進程。咁但係咧，裏邊嘅呢一個成個嘅轉化，我都覺得都幾側面體現到咧，而家香港社會其實嗰個追星文化咧，其實係體現到而家嗰個本土特色喺度嘅。呢、個位置我覺得咧，今晚如果有機會可以深入啲再講多少，等啲聽眾知道嗱，我哋唔係收咗咩人哋 fans 嘅錢啊，唔係做嗰啲嘢啊，我哋真係純粹從一個比較社會學嘅角度添啊，甚至乎可以 係啊，社會學、心理學可以睇呢一樣嘢啊。 呢、個就係我覺得比較又唔係話奇怪嘅，即係有啲感覺到好 surprise 啊，我唔應該點樣去形容，又唔係叫奇怪， 點解？ 因為我的理解就是追星的年代呢其实已经过去了。而香港的无论是娱乐圈或者是乐坛，如果有乐坛、因为家驹说香港是没有乐坛，只有娱乐圈而已嘛。那个追星已经是没有了，因为已经没有了那种星味。 你觉得由几时开始没有了？ 其实由90年代中已经开始慢慢会 不会张国荣、梅艳芳之后？ 其实那一脱人是很奇怪的。在80年代到90年代突然间涌一班很多是有星味的歌星或者演员出来。无论张国荣、梅艳芳或者很多那些乐队被达明一派啊、太极啊。突然间涌一批出来的。而涌一批出来的时候，社会亦都是很接受，亦都是觉得咦是好东西来的。亦都係好肯花時間，頭先我講有啲人去追星啦，咁我唔追星，但我肯花錢去買佢哋啲唱片，去聽，因為啲歌係好聽，啲詞亦都填得唔錯。但係到了90年代中後期，已經可能我年紀又大咗啦、已經香港無論係樂壇又好，或者係影視都係慢慢淡咗，可以叫做有星味嘅人啊，係少啊，剩翻落嚟嗰啲都係以前。八十年代嗰九十年代一路紅開嗰班，而再湧現嗰啲，當然有啲細啲嘅英文叫 starlets 咁樣啦，係有啲一啲湧出嚟，但係始終去唔翻八九十年代嗰種盛世啊。咁所以我就有啲好奇怪，亦都好唔知點解突然間嘣一聲，即係可能我亦都好少再接觸。 其實你講得啱噶，唔係關少少足字，的而且確真係嘣一聲，即係呢段時間。 但係呢個係一個好有趣嘅同本土個成個歷史 有關的一個過程嚟㗎。某程度上，嗱，你頭先講嗰個，我諗甚至乎上溯到去嗰啲羅文都仲得嘅，你可以去到嗰啲年代開始講起，就係一個本土嘅，即係不論係娛樂圈啦，或者個文化圈嘅形成，一個普及文化圈嘅形成，咁裏邊其實就好多工廠化嘅過程。嗱，喺個班大粒佬裏邊咧，我就去揾一扎年輕嘅人出嚟，嗱，唔一定成為偶像㗎，有啲係大量人嚟節選嘅。再舉啲例子，譬如佢哋每年以前都會有啲造星節目㗎，譬如可能嗰啲咩新秀歌唱比賽啊、十九區、十八區咩歌唱大賽啊，其實佢裏邊就揾咗一班人出嚟，然後就進入去嗰個工業化嘅過程。咁然後跟住經歷咗好多歷練之後咧，有啲人就蒲咗出嚟，有啲人就當然收咗檔就冇人理佢，唔記得啦嚇。咁呢一種咧嘅形式咧，其實佢係好多係我直接啲講係抄襲自外國，或者當然有部分係抄襲自即係譬如亞洲區、日本啊嗰啲咧，甚至乎連啲歌咧，你話啲歌好聽係因為佢嗰隻歌本身日本好紅。或者外國好紅，然後就抄只歌翻嚟，然後買只歌嘅版權翻嚟，然後跟住就改歌詞啦。咁然後跟住就成個 image 啊 ，even 你講緊話以前好多偶像明星講到佢好似好厲害咁，其實好多 image 你睇翻佢，不論只歌，其實好多都係外國歌嚟嘅。咁啊，普本地詞咁，但係已經好受落啦，因為好型啊，好新啊，喺嗰個年代喺我哋嘅眼界裏邊。但係其實我哋而家睇翻轉頭，好多已經喺外國 hit 咗好耐㗎啦，嗰啲嘢。好啦。呢、一個形象點解到九十年代突然間嗱四大天王以後咧，你要發覺慢慢再有後嗰啲都慢慢謝謝地咧。 其實四大天王喺我眼中已經冇咗嗰種聲味。 我聽好多中年朋友，甚至乎我估有啲聽眾聽到呢句已經，你都唔識嘢嗰扎咁樣之前嗰啲，我是但彈一個出嚟都贏你啊！陳百強好啊，蔡風華都贏你啊！ 係啱啊，真係啊！ 嗱，但係其實你要諗翻轉頭，就係因為嗰個造星嗰個過程裏邊咧，當然千錘百煉啦，又練習好多嘢啦。但係其實佢係重複咗同一套嘅生產模式，咁於是乎一個機械化嘅啤膠過程嚟嘅，我形容係咁啊嚇。只不過係今次呢一個系統咧，完全超越咗，唔係呢一種模式啦，唔係純粹嘅一班人就咁樣喺外國抄啲嘢，我形容係招眾樹滿界版做工業化生產嘅情況，因為一個。一間我哋再深入啲講啦，當然可以。但係我直接啲講就係去到九十年代中後期或者千禧年後咧，有一紮嗰啲所謂明星偶像咧，點解出事咧？係因為呢一種模式再抄落去嘅時候咧，大家睇第一體驗咗，第二其實已經毫無新鮮感啊！成個過程。咁你我哋答翻你點解突然間好似嘣一聲咁咧？就因為其實壓抑咗好耐。嗱，香港人或者我哋對於偶像嘅需求其實冇減少到，只不過我轉咗去睇外國，直接既然你都抄第度，我何必唔睇人哋嗰啲啫？嗱，我費事亂咁噏人哋啲名啊！即係有啲譬如你話搞男團，即係啲衫又核突，成件事直情山寨嘅，咁我直情睇原裝 original 嗰個好過啦。於是乎你都真係千禧打後咧，係每況愈下。嗰啲人咧出嚟個樣有少少叫做靚仔啦，可能其實都唔係或者靚女啦，但係其實咧係完全係冇任何特色嘅。咁於是乎佢直情係諗住嚇上晝教咗佢唱兩句歌，下晝佢仲要 auto tune 執曬啲音，咁就當佢得㗎啦。咁呢一個咁嘅系統當然係吹呼拉考啦，比外國有一 compare 嘅時候，你完全冇留低嘅力量啊！好啦，但係今次呢一班即係咩華嗰啲啦，即係因為佢成個過程裏面呢，第一批佢嘅 fans 呢其實好忠心地睇住呢班人成長，而佢開頭都唔係一帆風順啊，必須講佢係捱咗兩年，大家都唔係好識佢，仲恥笑佢。 我開頭都唔識嘅，係我睇翻就係2018年11月先開始， 仲笑佢抄韓星啊嘛嗰陣時。但慢慢你發覺佢呢一兩年出嚟咧，佢多咗自己個人特色，每個人有自己嘅性格出咗嚟咧。咁嗰、那個嗱呢啲有機會又係深入啲講啦，就係佢哋嗰班所謂忠粉開頭咧，佢哋有一種心態就係我睇住呢班人成長。於是乎呢班粉絲咧就係、是、忠粉不特止咧，鐵粉不特止咧，骨灰級粉不特止咧，佢仲會非常之感情投入錢、投入時間、投入精神。我希望係由我去俾錢谷大呢一個我嘅偶像，讓其他人都認識佢。嗱，呢個就係同以前嗰個造星嘅方法完全唔同。 嗱，阿周 Sir 就從一個造星嘅過程嚟好睇啦。我試下從真係一個社會變化嗰個情況嚟睇， 同埋文化嘅一啲嘅例如就係網上文化嘅一啲嘅催化，令到追星呢件事有啲唔同咗。嗱，首先第一啦，其實喺我哋可能七八十年代嘅時候咧，其實真係中產慢慢不斷地湧現啦喺香港。當其時咧，其實你會見到嘅所有差唔多中產湧現嘅一啲嘅地方，你可以叫佢發展中嘅一啲地方啦，佢都有一個特色咧，就係佢哋開始追求娛樂嘅，即係追求享樂嘅一個情況。咁當中咧，娛樂圈咧就可以好比到，所以你睇下而家就算係越南、泰國，其實佢哋嘅一啲嘅娛樂文化事業咧，都發展得咧比以前係好好嘅。因為一班中產，即係佢需要有呢個咁嘅市場啊，咁所以咧，以前喺香港七八十年代嘅時候咧，既然有市場，知道大家需要娛樂，咁我哋咧就由好似頭先阿周Sir所講，公式化咁樣去啤一批嘅偶像明星，所以其實佢哋係有條 formula 噶，我諗大家就會記得啦，點樣製造玉女，係咪？即係嗰時係。逐個逐個玉女掌門人就慢慢做出嚟噶嘛，即係港台都有幾個啦，即係咁個情況。咁所以咧，佢就用呢一個咧嚟到食住嗰、那個個市場嘅一啲嘅需要。同時間咧，有另一個文化咧，而家慢慢吹咗出嚟咧，就係、是、其實的而且確咧，網上文化咧係不得不大家睇重嘅，即係話咧明星開始變得咧唔能夠高高在上。因為去專家化，每個人個自我中心強咗好多。點解我一定要捧一個，而我自己都唔知佢係咪嗰個形象嘅？因為其實咧，喺王菲嘅後期有啲時間咧，其實已經大家有啲研究就係究竟王菲係唔係嗰個王菲嚟噶嘛？即係話其實佢係咪唔係我哋心目中想嘅？其實嗰段時間已經開始噶啦，即係話究竟明星我哋係愛佢嘅。公司營造佢 image 一定愛佢個人呢，而因為互聯網嘅情況催化呢，係需要有真實性，即係 authenticity 啦。咁所以你一開始就係冇咗星嗰種感覺，所有嘅一啲嘅歌星或者我哋叫演員呢，佢哋一定都要平民化。但係點解突然間我哋會出現到姜導呢？其實而且佢係同社會環境同個心理可能好大影響嘅。我哋一於就喺第二節翻嚟嘅時候咧，我哋就講下呢一度啊。咁我哋一於聽一下我哋姜旦嘅主角姜濤嘅一首新歌《Master Class》。 仍多麼的想敬重你吧。然而一本通书你没有放下，咸丰的标准已落伍吧，潮流能治疮疤，为何要照你风格练提琴，还按你伟大指引学俄文，抱歉我决定不知任何人，你被权无位强执，凭我两脚都可以飞行，谁话稀罕你风尘，大师班好得很，不过他非必需品，我有天生的金粉，不要哭得这么紧。带着新衣大逃亡，无人能拦止渴望，而我却太喜欢我疯狂，旁人一左更高昂，大师班的班房参过拘谨的黑房，叫我假装过执堂，甜要当一粒姜糖。 Thank you.

在主流文化逐渐就传播开来。所以每个地方都有它的禁忌的，即使大家不知道西瓜因为来自西域，于是在中国叫做西瓜都不紧要，但是在美国请客人吃西瓜就要想清楚。蓝地球，冯少宁撰稿。 色无暇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暇， 色无暇知识。 经典广播剧《刘姥姥》，陆俊、荣国府，何楚云编导。 我哋家道清贫，只发十礼二奶奶啫。 丁恩， 嗰啲唔知道嘅小人。就会话我哋细利眼睇唔起人嘅咧。 朱曼子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刘姥姥、陆俊、荣国府，五月八号起，逢星期六深夜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到嚟星期五晚嘅广东广西，咁今日咧就我哋个题目就系姜旦。如果啱啱翻嚟听嘅听众咧，即系姜旦就唔好以为系姜子牙或者嗰啲啊，系姜涛嘅旦。其实咧，我哋想藉住呢一个姜旦咧，其实想讲下追星。以前我哋头先就讲嘅，以前追星同而家追星有啲乜嘢嘅唔同啊？例如其中一个啊，周 Sir 都有讲到嘅，造星嘅过程以前系其实反转咗嘅，以前就系由唱片公司去拣出，跟住去造星，而家咧就系、是、变咗由观众嘅口味间接地佢去拣出，跟住佢去造星。佢唔单止系喺节目里边造星。是他们出到来的时候帮手卖广告啊，帮手去宣传啊，好有组织地搞一些活动，帮他们的偶像去打歌啊。即是这个呢，你想想，即是以前例如张国荣这样打歌，那他可能就是公司啊，怎样宣传部帮他打歌啦，现在基本上是 fans 帮他打歌的嘛。即是在哪里帮他卖广告啊，在哪里在巴士站贴他的贴纸啊，类似这些这样的情况出现。咁得意嘅地方咧，就有梁建国都有讲啦，即系已经好耐冇追星。咁亦都系因为头先所讲嘅互联网文化，令到每一个人咧自我中心都加强咗。香港已经变咗咧，如果你仲系做一个高高在上嘅星嘅话咧，唔系一个亲民嘅话咧，咁基本上咧就已经唔会有一个叫做受欢迎可言啦。咁但係如果你亲民受欢迎嘅时候呢，你就变咗冇乜声味啦。咁但係点解会喺呢一个时候係会有返一个追星嘅行为出现呢？周 Sir 你点睇 呀？你好难去即系用而家我哋见到嘅处境咧，去完整地解释到，可能真系要调翻转头十年后，我哋做一个即系鉴证，咁啊，然后睇翻究竟有咩事发生过，先推敲翻。我哋只能够用一啲即系估计嘅，我哋系啦，我哋只能够，因为好老实讲，呢啲文化研究嘅咧，成日俾人哋指控就系因为虚无缥缈啊嘛。 所以你做实证研究啊嘛 ，empirical experience 呢个。research 啊嘛， 但你一定要过咗一段时间，你睇翻转头啲嘢先准成嘅。但系我哋而家身处呢刻咧，我哋只能够用我哋嘅感受、感情、感觉尝试去套落去。我谂无可否认咧，而家追星嘅人咧有两大批人嘅。第一批咧就系一啲妈妈级，或者系一啲即系而家你睇好多娱乐 頭條啊，或者睇好多嗰啲，甚至乎港文版都有訪問嗰啲，尤其是早期，我講姜糖先啦，好多都係講緊一班咧，即係媽媽級嘅，或者係叫中女級啦嚇，輕熟女級啦。 都唔好話睇電視啦，身邊個朋友多到不得了啦。以前中意黎明嗰班全部轉曬去中意。 咁但係我咁啊調翻轉講話黎明演唱會，佢哋都照睇嘅喎。 你講得啱啊，基本上兩邊一齊撲㗎。 冇錯啦，邱興講雙軌發展啊。嗱，咁其實呢個咧係佢哋。即係我諗有一個係人本身個成長發展需要啦，尤其是去到中年嘅時候，咁佢可能真係想揾翻一啲自己嘅興趣啦，或者真係可能有各種原因啦，可能工作好辛苦啊，咁然後跟住揾啲心靈寄託啊，呢啲係一個其中開頭，但係未去到爆紅啊。嗱，而家我頭先都講咗啦，近呢幾年好多年輕人咧，其實已經某程度上。摒棄咗成個香港個本土娛樂圈或者嗰、那個樂壇歌壇啊，即根本大家都發覺冇乜嘢好講， 係互相喺平衡時空生存緊啫，我覺得 啊係啦係啦係啦， 因為娛樂圈本身亦都唔睇重翻本地市場啦。 嗯，係呢個係事實。 即係你嘅意思係話，即係已經唔會喺本地再做聲，可唔可以咁講？ 佢覺得本地嘅市場太細同太局限啊嘛，你知道人梗係尤其是公司嘅嗰、那個嗰、那個視野啊，那個視覺啊。佢梗係要喺個大市場嗰度去做啦。雖然佢唔知道個大市場亦都係一個大嘅唔好話陷阱， 我都講緊陷阱呢個字， 魚潭啦，應該講啦。唔係話個個都可以走入去噶嘛？ 唔係呢個就好得意啦！就是、當我唔試下舉樂壇例子，我試下舉影壇嘅例子，即係譬如周星馳。你入咗國內之後，你會慢慢被國內文化融化咗，然後跟住慢慢就冇咗自己特色。嗱，咁而家調翻轉香港，因為即係近呢幾年好多各種原因咧，就令到香港本身你好難再融入翻去啦。嗱，融入咗嘅人融入咗啦，未融入到嘅人就形成咗一個所謂本土嘅一個市場。而呢個市場咧，其實經歷咗好幾年啦，好多我哋嗱用翻樂壇咧，就好多嗰啲叫 indie 啊、小眾啊，其實一路都唔係好賺到錢嘅。但係而家大家突然發覺本土嗰個諗法或者個思維咧，其實係咦原來都有佢嘅價值同意義。甚至乎我哋可能真係想追求翻一啲我哋自己中意嘅嘢，我哋唔想再去甚至乎我哋話有陣時大家都話北望神州或者我哋睇外國咁，但係原來突然間有一刻我哋想要翻一啲屬於我哋自己有啲根有啲自己嘅根嘅味道嘅一啲嘢喺度，咁於是乎大家就嚇唔覺唔覺咧就揾翻，咦原來我哋身邊係有啲咁好嘅本土嘅一啲即係材料喺度，呢度又要補充少少，好多聽眾可能唔明白。近呢幾年，我諗近呢十年八載，其實好多年輕人咧，佢哋未必賺到錢，用翻傳統模式，即係入大公司。我講緊係大嘅樂壇嘅公司，娛樂公司，然後跟住出道，然後成為一個咩明星。而家其實冇咗呢條路好耐㗎啦。但係正正就因為冇呢啲嘢咧，佢哋會搞個 busking 啦，自己喺網度拍一啲自己嘅 channel 嘅短片啦，佢就累積咗一大扎咧。其實嗰個大扎其實對比全球華人或者全中國係好濕碎嘅。但係佢係足以喺香港呢個市場裏面糊口嘅，而呢班人捱咗好一段時間咧，其實佢哋係即係有個凝聚力喺度，係大家唔覺嘅。好啦，呢家經歷咗之後咧，突然間佢哋好想揾一啲有本土即係根性嘅嘢喺度嘅時候咧，於是乎咧咁啱就形成咗個大嘅潮流。咁結果你會發覺，咦？尤其是你見到我哋今日講，譬如姜濤所屬嘅呢個 Mirror 嘅組合啦，其實佢哋好多時咧，佢哋唔再用翻頭先我講舊嘅模式，就喺、是、外國揾隻歌翻嚟嗰種，或者完全抄襲外國口味嘅嘢。譬如好興韓仔嘅，開頭即係韓國團嘅咁真係有諗過係咪會佢哋會變成韓團咧？開頭都有啲， 開頭係㗎，即係少少大家認為嗰個方向係咁。 但係其實開頭就唔得。 梗系唔得啦！老实讲，如果你一睇见冇捻冇，我唔知啲妹妹仔啊。就算我一睇见你一去学习韩团，无论系男团好女团好，我第一个印象就系、是，切，你只系学人啫。 咁我不如睇翻韩团啦。 唔系咯，我做乜要睇你啫？ 喂，但系其实又点样？呢种咧，嗱，你会睇佢跳舞，其实佢哋一定冇人咁齐。甚至乎有陣時候有啲甩漏，但係呢種甩漏就形成咗一種我哋自己獨有嘅一種暗號啦，與文化嘅符碼啦，用啲深啲嘅字就係、是、真係甩漏漏，但係甩漏嘅過程裏面我見到佢進步，我哋大家一齊同呼吸共命運啊嘛，即係呢種咁嘅心情，於是乎咧就慢慢慢慢，尤其是呢、這個。 即係嗰個電視嘅台裏邊講啲造星嘅活動，近呢幾年不停咁樣喺度 run 緊嘅時候咧，其實就真係睇住一班年輕人嘅成長，於是乎有一種自己都同埋呢班人一齊成長嘅經歷同感受，而慢慢慢慢咧就多咗好多年輕嘅觀眾咧入咗呢個位，於是乎加埋頭先嗰扎嚇即係中年嘅人，咁於是乎形成咗一種真係風潮出咗現啦。 是啊，即是啊，周 Sir 他其中一个的睇法就是个身份认同啦，即是可以在那里找到一些的身份认同。咁我就试下从心理那边呢去睇下究竟点解会有呢个风潮出现咁样。首先第一呢，呢段时间呢其实讲真呢都唔单止淨係呢两年嘅。即係香港嘅一啲嘅大家話嘅不進步啊，或者係俾新加坡追過頭啊，即係呢啲咁樣嘅時間咧，其實都已經係好大段一段嘅日子嚟嘅。咁啊，再加上咧就係、是、可能係疫情啊，或者經濟啊各樣嘅原因啊，令到其實咧大家個生活氣氛都唔係特別好嘅。喺心理學裏邊睇咧，即係。偶像呢件事咧，其中一个嘅功能咧系逃避现实，即系佢俾到一个exit 咧，俾大家。例如我翻工，我又要面对紧而家现实嘅嘢。如果尤其是我而家嘅现实，我自己唔系特别满意嘅情况之下咧，咁我要揾一啲途径。這個、呢个咧就其实少少似咧喺經濟學上面嗰種叫做 equilibrium 咧，唔知應該點講個中文嚇，即係總之就 平衡 點係嘛？即係你話可能係嗰個要求同埋嗰個供應咧，係到到一個均衡嘅狀態。其實個人嘅心態都係咁樣嘅。當你有一啲嘅唔開心、有啲鬱結嘅時候，你需要喺另一個地方揾到一啲嘢咧嚟到平衡翻呢一樣嘢。有啲人咧唔揾到一啲唔好嘅方法，例如佢就係酗酒，或者係同朋友去賭博，即係佢揾咗一個唔啱嘅方法去做到呢個平衡。係啦，其實每一個壞習慣咧，其實都一定有佢一個我哋叫好嘅推動力㗎，只不過佢揀錯咗一個壞嘅途徑去做。咁所以咧，好多人咧都揾緊呢一啲咁樣嘅方向去睇下點樣可以令到自己可以跳出呢個現實咯。其中一個咧就係、是、娛樂，其實係好好嘅，但係咧的而且確咧。在就近的呢幾年的娛樂圈裏面咧，都冇發生過，甚至乎咧，全民造星呢個節目出嚟的時候咧，其中一個口號就係話：點解唔喺香港開始造星嘛？同埋香港停咗造星好耐啦。咁所以佢搞咗呢個節目。咁喺呢個節目嘅時候咧，其實俾到大家一個嘅同現實好唔同嘅一個世界建構咗出嚟，即係例如。佢睇到一啲人好努力，跟住為咗自己嘅夢想去追逐呢一樣嘢，我完全自己做唔到。其實你去透露翻睇翻就係似阿媽去想個仔望子成龍，我自己做唔到，我希望佢能夠承繼到嗰樣嘅感覺啊。咁跟住就係例如就係、是、唱廣東歌啊，而家都好少聽廣東歌啦，又或者有一班真係中年嗰班就係、是。我冇聽廣東歌好耐啦嘛，因為冇好多即係佢嗰時候廣東歌嘅一個情況出現，咁所以咧其實大家都好期望呢一樣嘢，咁所以當佢見到有一個咁樣嘅機會，有一班咁努力去追夢嘅人，咁佢突然間就可以投入咗落去，呢個係其中一個功能啊，唔係所有嘅功能。第二個功能咧，的而且確咧就係、是、可以係代入嘅。是啊，即是将自己的一些的愿望呢就可以投射下去呢，令到自己的满足感去提高。为什么通常在这段时间会爆追星或者怎样呢？那就是在一段可能比较最不开心或者遇到最大的阻困的时间，例如可能是会疫情啊各样东西。那所以呢其中一些的分析呢就会说呢，其实如果不是娱乐圈或者不是姜涛或者不是 Mirror 的话呢，会有第二样东西。是会爆出来的，即是令到大家呢是可以凝聚返嗰种喺可能疫情啊经济啊上面啊令到大家好唔开心嗰种嘅心情啊可以有所寄托嘅。咁所以呢个就係其中一个啦，睇一个心理分析嗰度嘅方向。 喺度呢我就啱啱灵机一触咁样。其实你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考虑，就係话Mirror 或者 Error 呢啲组合呢，它是由一个新进的电视台 不是叫製造，叫培育出來。咁你可以睇得到就係話一個新進嘅電視台，或者係一個所謂再高少少層次一個文化層面上邊，佢冇以往嘅包袱，亦都冇以往嘅所謂嘅模式，佢就係話試一個新嘅東西，或者係佢可能因為冇以往嘅包袱咧，同個社會嗰個交通啊，嗰個交接啊，係相對地係緊密少少，明白少少啊社會嘅脈搏咁樣。同一個情況就是話，你睇翻韓國，韓國嗰個情況係點咧？係自從佢民主化之後，成個社會一下子將以往嗰個緊繃嘅狀態，或者係好多唔可以踏足嘅領域，全部放開曬。咁所以佢突然間嘣一聲爆咗出嚟，所有佢以往壓抑嘅創造力就會出咗嚟。咁同一個情況底下就係話，一個新進嘅電台，佢要做的事就是要打破現有的框框， 而且在一個行業裏面已經沒有變，沒有什麼變化很久 了，是的，所以他可能剛剛就是也都有這樣的動力去做一件事，加上剛才Milsey所說，就是社會也都有少少，不要說配合了，剛好得剛巧，即等於我們 說不知道為什麼80年代、90年代香港突然湧現一批這麼多很多聲味的人，無論你是用工廠式的培養都好，你都要那些人是碰可以谷得起先得噶嘛？就啱啱咁巧，即系可能有咁啱得咁巧，飛機撞紙鳥喎，係咪咧？ 呢個都係嘅，即係其實我覺得咧，有時追星啊，或者係捧一個偶像啊，捧一個明星啊，其實的而且確好天時地利人和。我老實講，喺呢段時間裏邊，你話有冇一啲好質素、技巧、歌藝、演技？甚至乎佢武藝都係好出色嘅歌手咧，其實都可能有嘅。但係究竟個地利或啲天時係咪可以孕育到咧嗰件事爆出嚟？因為其中一個咧，蛋羹都可以討論一下嘅，就係佢點樣先至可以打破到個同温層？其實咧，其中呢一個今次嘅追星嘅特別之處咧，就係好多時就係同年紀可能年青啊嗰啲會追。但其實今次咧，其實佢哋打破咗同温層，好似頭先阿周 Sir 都有講，其實係有啲媽媽級、姐姐級、中女，甚至乎講真，好似我哋啲年紀嘅男生，其實都有所鍾意佢嘅。所以究竟 我都好奇怪，點解會有啲初熟嘅女士會係鍾意一啲所謂嘅小鮮肉咧？ 一於我哋 呢個就好容易理解嘅，不過聽下歌先啦。 係啊，一於我哋留翻就下一 part 嗰時候我哋講啦。一於聽下呢首歌咧，就係佢咧阿花姐咧被以為咧，佢話係新進嘅陳奕迅啊，睇下係咪啊？阿張《狂人日記》。 成住崩坏，空在着色，问为何像牛郎精女士面泛飞。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政府参考专家委员会建议，即日起放宽对已完成接种新冠疫苗人士的检疫安排。符合接种两剂疫苗并以相隔十四日等条件的密切接触者，检疫期由十四日减至七日。完成检疫之后，要继续进行七日自我监察，期间要强制检测。涉及变种病毒个案的密切接触者，如果符合已接种的要求，检疫期可以由21日减至14日。另外，变种病毒个案患者所居住大厦的住户，无需再全栋检疫。至于正是在隔离营的相关人士，取得阴性检测证明之后，亦可以离开。本港新增三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一宗输入和两宗本地个案，其中一宗未找到源头。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少于十宗。源头不明个案是一名华大基因员工，曾经接种两剂伏必泰疫苗，是本港首宗接种两剂疫苗满十四日的确诊个案。华大基因表示，那名员工过去两日接受多次核酸测试，结果都是阴性，目前仍然在医院接受观察。那名员工并非居住在化验所大楼，过去一个月他需要工作至到深夜，会在办公室里面的休息室休息。至于其余十名需要隔离的员工，正是等候测试结果。发言人表示，那名员工在化验所大楼里面没有进入负责进行病毒测试的实验室，因此相信那名员工并没有在实验室里面感染病毒。集团前日已经为化验所大楼完成深层清洁。高等法院批准因为涉及民主派初选案，还押的民主党前主席胡志伟保释短暂外出为父亲奔丧，不过需要遵守特定条件，包括不准对外联络。多名民主党元老以及民主派人士等去到殡仪馆吊唁，亦都有建制派的议员致送花牌。民主党表示，胡志伟出席丧礼是基本权利，以尽孝道。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713点，升1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35点，升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7，日元108.53，瑞士法郎0.902，加元1.214，人民币6.434，英镑对美元1.4，欧元对美元1.215，澳元对美元0.785，新西兰元对美元0.72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833.51美元，卖出价是1,834.1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

好，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星期五晚广东广西。咁今日我哋个主题咧就系姜旦，姜涛嘅旦日啊，诞辰。咁就我哋藉住呢样咧，我哋讲追星。咁我哋讲开咧就系、是、啊，即系依家居然喺香港沉寂咗一大段时间之后咧，就有翻个追星。咁啊，梁敬国咧仲话咧，系点解啲中女啊会开始追星啊，或者咁样？ 同埋追小鲜肉添。 追小鲜肉，喂，追小鲜肉咧呢一、這个咧就同女性地位或者个经济能力相对上可以提高啦吓。OK， 所以咧而家讨论追小鲜肉咧已经。已经系唔系一个禁忌或者唔好意思嘅嘢。咁除咗呢一样嘢之外咧，其实我讲翻少少嘅时段啦。其实其中一个咧，Mira 或者姜涛咧，可以叫做打破咗个同温层，即系话唔单止净系年轻人相对上比较中意，突然间咧就好多可能系唔好话中女啦，中老啊，好似我哋呢啲咁样嘅其他人啊、朋友啊，都开始注意多咗嘅，系啦，认识多咗佢哋，甚至乎咧而家咧就有一个少少嘅风气咧，就系、是、追翻你话Mira Jara 嘅一啲嘅以前嘅一啲嘅作品啊，即系全部咧就大家睇翻晒嘅。其实大家咧你去翻嗰个电视台嘅网站咧，你就会见到啦。其实排头嗰啲嘅重温节目咧系。好多個都係頭十大，都係舊節目嚟嘅。咁所以大家就會睇翻，其中一個情況咧就係阿姜濤同埋成隊嘅成員啦 ，Mira 咧就喺右台嗰度咧就得到一個大獎，或者兩個大獎啦，叫做係甚至乎幾個啦。咁咧，從而咧就牽連大波，就有一個大新聞，就有人咧就開始會叫做挑戰咧，就啊點解會攞到噶？究竟佢係咩人嚟噶？又唔係好出色啫，即係咁嗰只。咁跟住咧，大家討論起嘅咧就係話，究竟你認唔認識呢一個人同呢一對嘢？而之後你就先至好批評咧咁嗰只，因為大家聽到嘅時候就大家嘅認識嘅就係傳統佢哋識嘅明星啊嘛，係咪？點知就今次俾人打敗咗咁樣。咁咧好多，因為我呢個咧做一個少少啦，即係喺。我自己同温層裏面嘅調查咧，就問佢哋幾時先至開始會認識。其實的而且確就係呢段時間，同埋啊梁敬國頭先嗰套劇咧《男孩女將》，因為嗰段時間係大家吹起話大家都要睇呢套劇咁嗰只。咁係呢段時間咯。咁跟住大家咧就係、是、去睇翻佢哋嘅演出。咁當然啦，頭先所講咧就係 authenticity 啦，即係話個真實性啦，即係基本上而家就全部流行噶啦，所以喺全世界嘅真人 show 咧都係受歡迎嘅。咁所以咧個明星越真，你得到嘅寵幸或者寵愛啊，即係對比俾觀眾就會越多。第二咧，其實班中年女士咧的而且確係。个投射系重新攞翻嘅，你谂翻咧，我先唔计头先我哋嗰啲社会现象啦。如果我哋净系计翻追星啦，其实佢哋以前追翻四大天王或者系阿妹张国荣嗰班噶嘛。 张国荣嗰班唔止中噶咯， 系嘛？所以都有个妈妈级噶嘛。咁咧就过得第一大段呢段时间，其实佢哋未试过激情过噶。好老实讲，讲真咧喺屋企里边，可能同老公啊、屋企人啊都冇乜激情，喺仔啊受仔气啊，跟住还定佢哋啲仔大咗之后咧，又唔系太过，即系已经同佢有好紧密嘅一啲嘅接触。咁当中其中一个咧，令到佢哋可以去我哋叫重拾翻个活力咧。其实就是见到这一班的后生仔他们去追梦，他们想讲真，他们不是纯粹是真的喜欢说靓仔偶像，当然这个都是其中一个了，就是想他们成功，想他们这50万都真的是不是真的应该有些经济能力的才可以筹到回来都所以都是这一班 的情况，他们想成就一些的年轻人，而亦都覺得呢段時間自己嗰個熱血咧可以做出嚟，其實喺心理學裏面咧就等同係懷舊啊，即係 nostalgic， 即係其實等同佢懷舊翻以前嗰段自己好熱血，好去為咗一樣嘢去認真地去做，去吹捧係啦嘅一啲嘅心境咯。 其實我想補充多少少咧，就係呢一種咁樣嘅即感受咧，其實係好強烈嘅。我絕對理解，尤其你見到咧，啲媒體訪問呢班即阿姐級啊，我叫做嘅朋友，甚至乎有啲叔叔添嘅，我都見過一啲。咁我完全同意阿仲遠講個情況就係、是、咧，你每次見到佢咧，佢哋係超級激動或者好開心嘅。嗰種感覺，因為其實就係咧，佢自己一世人啊，呢啲又係變咗 mid age crisis 嘅一個變奏， 可以係嘅，的而且確， 即係個投射嚟啊嘛， 一個投射嚟㗎，其實心理投射，即係譬如我去到50歲，咁然後我可能事業有啲成就啦，或者我本身儲咗啲錢啦，各樣嘢，咁但係其實你問我人生裏邊愉快嘅光陰，其實可能就係以前後生嗰陣時曾經追過星啦，又或者冇追過都唔定。咁但係諗翻轉頭回首一生，原來有班我有啲夢想，我曾幾何時唔係一個想嚇、成為一個偉大舞蹈家嘅豬肉佬咧？咁跟住然後一扯開件衫，佢話我一身都係肥肉。咁我跳唔翻舞啦，但係我見到有人跳舞，而佢缺嘅咩咧？佢缺嘅係可能係一啲資金啦，或者係一啲人嘅支持。於是乎，我有錢就出錢，有多就幫多。於是乎，成個過程就係群策群力嘅情況下。即係有錢嘅人就走去成立一啲組織又好，或者即係自動自發嗰下先厲害，甚至乎唔係淨係講緊而家我哋見到台面上面啊 ，Mirror 呢一類即係已經出咗道成功咗嘅一啲朋友啦，我叫做，仲有一啲其實一啲叫做小眾啲嘅偶像啦，或者係一啲所謂以前可能當 Indie 即係獨立啲嘅一啲偶像歌手，其實而家都陸續續都蒲咗出嚟，甚至乎有啲地下偶像添，我哋而家叫做即 係地下偶像不嬲都有 㗎，唔係，但係問題係嗰個投入嘅程度咧，而家嗰班，因為佢哋已經唔需要再有啲人去因為嗱一來一定要多謝互聯網，因為互聯網係令到佢哋更加被看見，而互聯網更加能夠令到呢個藍海嘅情況出現，就係咩意思咧？就係、是、一啲好唔同特色嘅人咧，佢都會揾到佢嘅百貨百客啦。那個故仔就係、是好啦，嗱，我講翻而家阿 Mira 個故仔就係12個人，而佢每個人有唔同嘅刀，於是乎。加加埋埋，你譬如你有啲中意跳舞，有啲就中意睇唱歌，於是乎呢個協同效應嘅情況下，我未必會中意隔離嗰嗱，以前好搞笑噶嘛，我中意阿 A 咧，我就未必要 B 嘅，但係而家我愛屋及烏。我見到你同一隊人喺度，我其實本身好中意 A 嘅，但係我 B 都撐埋。嗱，於是乎就形成咗一個好強嘅團結嘅一個系統出現咗，而呢樣嘢你仲要見到有成果嗰下過癮啊嘛！原來你可以 exclude 咗，或者甚至乎直情係 expel 咗添啦，即係將一啲傳統所謂偶像已經盤踞咗20年、30年。最簡單一個例子，譬如某一個牌子，我唔講佢名啦，即係嗰啲茶品嘅廣告，盤踞咗20年、10幾20年嘅一個老牌嘅歌手，一轉咗另外一個嘅歌手啦，而家而係非常受落。呢啲正正就係我哋見到，咦？原來我哋發聲，我哋表達我哋嘅意見，我哋投入可能俾少少支援支持，投個票啊，講緊網上嗰啲，即係譬如邊首歌最支持佢，原來我哋係有 say 嘅。嗱，呢一種咁樣嘅歷程咧，係令到好多人係 empower 咗嘅。 我成日都覺得頭先我都提過咧，就啱啱就係因為香港嗰個環境咧，喺某個大台咧獨霸咗太耐啦，而係令到成個嗰、那個娛樂事業咧。在我眼中呢其實是腐敗了的，無論是創新，無論是這個它的怎麼說呢，是吸收新的東西呢，都是停滯不前，都不得止，只是倒退。即是你只是看一些大台劇呢，有時我現在都很久沒看過這些大台劇，即是個名字就老土了，即係我唔講咧，最近做了一套嘢咧，話個名我睇見咧，我真係話咁嘅名字你都諗得出嘅，即係由個火字開頭嗰套嘢咧，我咁嘅名字都諗得出，我真係頂到唔順啊！咁內容亦都係講嚟講去都係嗰啲咁嘅嘢，但係你有個新嘅電視台出現咗，而家新嘅電視台佢嗰個立定嗰個宗旨就係話我就係要新，我要打破唔同嘅東西，我要去試一啲以前我唔想話將佢捧到好高。只不過就因為以前我哋有一段時間實在係俾人喂垃圾喂得太多啦，而家其實一個反動嚟嘅，個反動就係話，咦，有啲新嘢喎，呢啲嘢就以前我真係未見過嘅喎，其實以前唔係未見過，不過啲人唔做出嚟嘅啫，同埋可能係你少見啫，即係周 Sir 話齋，因為一嚟有多咗互聯網咧，喺互聯網上邊多咗嘢見， 多咗嘢見之餘，呢個電視台又肯將呢啲嘢再放大喎。其實佢係將佢放大咗嘅喎。因為始終你電視的影響比起互聯網就多少少嘅，因為人始終佢唔係成日上網噶嘛。但係有時一翻到屋企，誒都開個電視，因為有啲聲係令到間公屋企係活啲噶嘛。即係我覺得係原本盤踞喺呢一個文化層面或者喺一個大眾娛樂層面嘅原有嘅 players 實在係太不長進啦。 其實一來他哋進退失據啦，因為頭先講咗佢哋根本不知道究竟啊香港叫離一地啦嚇，本身啲人喜好佢已經不再 care 啦。 係啊， 一來佢另外就係用一種招眾馴晚界版或者係舊式嗰種工業化生產，佢完全唔理感受，總之條橋大橋係咁噶啦。但係我更加即係值得有趣嘅地方就係頭先你講嗰個叫 roll against 嘅問題。我唔開頭我唔一定撐呢班人係因為我中意佢，調翻轉係我好唔中意另外嘅一啲人。於是乎我就有機會就 vote against 佢哋，我趕走佢哋先。但係喺個過程裏面咧，佢哋睇睇下，越發覺，咦，原來有啲共鳴咁，因為佢哋件件都岩慘慘，或者件件都有啲特色啦，你可以叫做有啲就係咁樣叻一樣差一樣，好似打機咁樣，有啲唔同屬性。於是乎我裏面揾到頭先最開頭係講嘅一種認同感啦，我哋睇住佢亦都慢慢成長啦，亦都慢慢進步啦，我哋有個代入感入咗落去添。喺個過程可能開頭純粹一種 vote against， 我係唔中意睇嚇某。啲傳統嘅東西，甚至乎我特登就係要谷爆個裝佢，等你話突突好啦。但係慢慢產生咗種感情來，而睇越睇就越有癮。嗱，咁就慢慢咧，呢個南海就完全出現咗啦，變成咗一個咧原本開頭純粹一種好小眾，我形容係好小眾。事實上，我不得不承認，對於好多朋友嚟講，我哋今晚講嘅題目，佢一見到就即刻想轉台。好多喺網站嘅朋友都話：都唔知你噏乜，都唔知你想點咁樣，啲歌又唔知做乜。但係我想講就係、是、你如果你嘗試行去入一入，我形容一個泳池嘅過程，你試下踩只腳落去，你慢慢你發覺啲水好凍啊，你唔想入去，咁你走，我唔介意，你咪走咯。但係問題，當你踩只腳落去，你發覺咦幾涼爽喎，你越踩落就越覺得過癮，然後甚至乎你直情係喺度游咗水，游到你自己都唔覺游咗幾廿個堂。 呢度我有感而發嘅，就係好不幸地咧，廣東廣西嘅節目咧係真係有少少老化。聽眾方面呢，可能是那個同溫層太耐了。即是今晚我們講，很坦白講，今晚講這個題目呢，開頭我都覺得咦講不講到的。因為我自己本身我都是認識了這班後生仔不夠一年，而且我也都沒有Mills或者周 Sir 對他們的了解那麼深入，我只不過是看過一個電視劇，他們有份做的，跟著又有很多不同的報道。但是就是剛才周 Sir 說齋了，即是你看了这个题目，如果你肯再深入去再了解多一点，因为始终我们这个节目其实都说希望 有文化有通识、希望大家有开大一点的眼界，去一些我们日常没什么接触的题目来到去再 go deeper， 去 go 深入一点，这样来到是希望可以开创一个，不要说美丽新世界，开创一个新少少嘅世界咯， 系噶。其实呢一个嘅正正就系、是，即系当其时就系姜涛攞咗个友台大奖嘅时候，其中一个就系点解唔认识一下，先至再作判断咧？ 我都唔认识佢嗰阵时。 系啊，即系其实就系大家就系讲紧呢一样嘢，即系话你可以认识咗之后，你可以话佢啊歌系唔得，可以点样进步或者点样嘅情况，同埋究竟点解佢会由两年由大家都唔睇好，到去而家成为即系成中业话咁样嘅情况。 即系大家都唔好忘记阿影帝周润发阿发哥咧，以前系咩？ 票房毒药。 票房毒药啊！ 张国荣都系俾人闹到爆噶，开头 俾人哋飞翻顶帽俾佢， 系啊， 都有一个咁样嘅情况。咁所以就系啊，即系、就是、有呢个咁样嘅情况，同埋我都少少咁样去讲啦。点解我头先话系同而家嘅社会嘅风气或者变化，甚至乎系而家个大家嘅心理喺一个可能唔系咁好嘅环境之下，会孕育到呢一啲爆声嘅。你話明星又好，或者一啲嘅注意力，其實我覺得咧喺第二個範疇仍然都有機會嘅，的而且確就係喺網上短片嘅範疇，其實係有機會，因為其實咧而家香港人都好嗱，我某程度上咁樣講啦， 其實有一班咧，我哋叫做你話收成期好，或者差唔多到收成期好嗰批，其實咧佢哋都好想去睇翻香港以前嘅威風八面嗰個景況，即係佢哋好回味翻嗰段時間。咁所以如果未有出現嘅時候，我哋只能夠就係懷舊咯，係咪？所以就流行金曲五十年。是的，真的，即是因为大家会怀念回那时候的 good time。 但是那个节目都做得不好，我曾经尝试过去看。 啊，现在没了的 了。现在 没了的了。 现在没了的了。 不过没了另外一个都是这样的。 我觉得应该的，因为他做得实在不好。 是的，即是因为就是吃过怀旧。但是如果当有一样东西出来，大家觉得这个怀旧可以变成一个期盼的时候呢，大家就会将注意力会摆下去。其实再加上就是即係而家貨金嘅一個概念啊，即係甚至乎我哋叫crowdfunding 嗰個叫咩啊？ 眾籌啊， 眾籌。即係其實咧，這個概念就係話，我用家令到某一啲嘅生產商出現啊嘛。咁其實貨金，例如令到可能某啲嘅 YouTuber 係可以彈出嚟，某啲嘅個性佢可以達成佢自己嘅夢想。系啊，甚至乎咧，佢唔需要好似以前咁样有一个我哋叫做很好嘅 package， 只要佢系有心有呢个咁嘅实力，佢就可以咁样去做。咁头先我哋听嗰个嘅歌手阿 Jo 就系其中一个，即系佢都唔系凭靓仔或者点样嘅情况，大家受欢迎。咁所以咧就反而系由民众，好似头先阿周 Sir 都有讲过，就系由下而上咁样去推翻上去。其实呢一样嘢嘅追星方向咧，其实系会令到更加坚实嘅。是啊，因为佢係俾一班人，佢真係同埋呢一啲嘅效应呢，我哋叫呢，你越追呢係会即係越投入嘅。是啊，因为呢就好似呢，当你付出过对方呢一段嘅有追过佢嗰样嘢呢，你係不知不觉地呢觉得自己投入咗好多呢，你係会越嚟越鍾意呢一班人。咁所以就我觉得依家呢一个啊姜涛嘅風氣，或者係叫 Mila 嘅風氣咧，我覺得係有機會喺第二個範疇裏邊延續嘅。 可惜唔係好夠時間，應該其實有機會講多少少關於 era。其實呢個仲有趣嘅一個課題， 其實都係，我覺得可以下次講。 值得係即係更加深入去講， 因為佢哋都基本上非常之反傳統， 係啊 嘅一個做法同埋呈現方法。 不過我自己咁睇啦，我亦都明白咧，即係有啲聽眾可能佢譬如由曲式開始，或者由內容，或者甚至乎一起個音樂都唔係我聽開嗰種模式，咁佢就即係呢個係。好簡單食嘢嘅口味或者習慣，我覺得有陣時要改係有啲困難嘅。不過只不過有陣時你都耐唔止食下印度菜又食下四川菜又試下咁。咁你如果試下覺得嗰樣嘢值得，即係再一試再試嘅，咁你咪再深入啲了解一下嗰種口味咯。如果你真係覺得你都係中意食翻啊龍油赤醬呢個本幫菜上海菜嘅，咁你咪食翻。即係傳統口味，冇問題嘅。其實百花齊放，但係一定要多機會去認識唔同嘅嘢。我覺得呢個係真係一個不二嘅法門嚟嘅。 係啊，呢個同埋先至可以做到即係跨溫層或者跨世代嘅一個融合咯。大家就不如認識一下大家嘅娛樂，身邊嘅唱歌啊、跳舞啊，由呢度開始啊。咁啊，剩翻少少時間啦，咁就我哋先講講咧。星期日我哋老店咧就有一個，咦？這個題目都好啱，冇呢個範疇喎。精神健康就係由文傑華啦、馬恩慈同埋陳澤明去同我哋講解嘅。咁我哋臨最尾咧就送上係 Mila 嘅另一個成員傑伊人啦，佢咧就作曲作詞嘅，自己識得嚇。OK， 咁呢一首歌咧就叫 Don't Wanna Be Friend。 春季某天清早的细雨，做你养分酝酿这相遇。如你会是水，无我充当结余，于深海里抵挡一切霜雪。若是没原因，恐不知得你吸引，这女性物又可爱得很。当初不懂这亢奋，出于那种气氛，爱爱爱，怎么爱都需要区分。如你已等于我，天光。